剧场，愿你的界限比爱短，给你的逃亡无限宽广，直到你心慌。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来回顾的是华语音乐三十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。83年的时候，宝丽金为苏芮发行了一张搭错车电影原声的专辑，这是台湾的第一张电影原声的唱片。当时的苏芮一袭黑衣，还有非常激越的嗓音出现，可以说是掀起了一股强劲的黑色旋风。今天再来看看当时参与创作的人，罗大佑、侯德健、李寿全还有梁鸿志，这些人都是在后来的华语流行乐坛成为大师级的人物。即使是一首非主打，是否这样的作品在今天听起来依然是不同凡响的？ 情到深处。

时光总是能打磨出最好的东西，比如情感，比如文字，比如音乐。 No necesito más de nada ahora que me iluminó tu amor inmenso fuera y dentro。 行走的路上，我们轻轻依靠着时光的窗户，等待一朵花吹开美丽的回忆。最美时光， 一张经典的专辑当中，精彩的应该不只是主打歌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华语音乐三十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。1984年的时候，宝丽金为谭咏麟发行了一张《爱的根源》的专辑，这张专辑绝对算得上是香港乐坛最杰出的流行情歌专辑，因为这张专辑里的歌几乎首首都有传唱度，它也代表着80年代最顶尖的制作和演绎水准。这张专辑也为谭咏麟第一次赢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的荣誉，成为香港乐坛无可争议的歌王。可以说，谭校长最经典的慢歌和快歌几乎都出自这一张专辑里。其实一张专辑要做到快歌和慢歌兼顾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但是在兼顾的同时还能够把它们变成经典，大概只能够用奇迹来形容。 早注定分手，无需为我假意挽留。如果情是永恒不朽，怎会分手？以后让我倚在心回忆，逝去的爱在心头，回忆在记忆中的我，今天曾泪流。请抬头抹去旧事，不必有我，不必有你。爱是可发不可收，你是可爱到永远，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。有日让你倚在深秋，别去的我在心头，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。在深秋，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，回忆在记忆中的我，今天曾泪流。请抬头抹去旧事，不必有我，不必有你。爱是可发不可收，你是可爱到永远，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。有日 你已在深秋回忆，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，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。 非常经典的谭校长的校歌《爱在深秋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《谁可改变》，仍然是收录在84年宝丽金为谭咏麟打造的这张《爱的根源》的专辑当中。这是香港歌坛教父级的顾嘉辉的一组作品。其实顾嘉辉给谭咏麟写的歌并不多，在这之前都没有办法体现顾嘉辉的水平，最好的应该算是这首《谁可改变》。不是顾嘉辉常见的那种大气豪壮的风格，而是深情款款又无可奈何。 没有缘，情切是你，痴痴相恋，将心中爱念为我捐。如今我竟将心意转，那份爱念没有尽，没有缘，轮到你。不抽不睬，心中的爱念尽化烟，能否改变？还想再等，没法释爱念，但偏偏你回头也倦，烦恼是我。不再留半点，谁可以将光阴倒转，再让往日浮现眼前，能再共你漫步田园，心中的爱念为你牵。求可改变，轮到你不抽不睬，心中的爱念尽化烟。能否改变？还想再等，没法释爱恋，但偏偏你回头也倦，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，情逝去不再留半点。谁可以将光阴倒转，再让往日浮现眼前，能再共你漫步田园，心中的爱念为你牵，求可改变。

再一次开始生活。曾经爱过却要分手，为何相爱不能相守，到底为什么？早知如此何必开始，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。既然说过深深爱我，为何又要离我远走，还是山盟抛在脑后？早知如此何必开始，我还是原来的我。既然说过深深爱我，为何又要离我远走，还是山盟抛在脑后？早知如此何必开始，我还是原来的我。 原来的我，这张狼的专辑里其实有非常多的好歌，最后一首其实不太起眼，但是绝对不影响它的品质。这首歌叫做《狂想》，如果你是顺着专辑听下来的，那么当这首歌出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前面所有的孤独感都被光明所取代。齐秦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非常的干脆利索，最后的几声近乎狂野的和音，我猜大概是和声，大概是陈升吧，再加上齐秦少有的念唱，听起来非常的洒脱，一份狂想的快乐，狂想。 感受阳光和心的温暖，再见的理由并不太多，温柔的你，狂想的我，让一些刻在眉梢的思念凝望我最深处的伤痛。展开我狂想的翅膀，飞越不属于我的地方，到一个遥远的异乡，感受阳光和心的温暖。分手的理由并不太多，技巧的你，狂想的我，翻滚的思念将会更多，命运它安排我不敢回头。 Oh, set me free, set me free, I'm gonna fly, I wanna hold the sky till the morn.

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就像春天里最美的不只是花，一张经典的专辑当中精彩的绝不对不只是主打歌。今天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华语音乐30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。84年，飞碟唱片曾经为蔡琴制作了她的第12张专辑《此情可待》。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民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吴楚楚，他根据蔡琴的声音精心为她量身定做了10首曲子。陈志远、梁鸿志、还有曹俊宏以及李宗盛，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创作者，在那个时候还是毛头小伙一样的新人。蔡琴的声音在这张专辑里开始不动声色地透露出沧桑感。主打歌是《最后一夜》，因为它是电影《金大班的最后一夜》的主题曲，在那年拿了非常的奖，而且呢，也在台湾歌坛造成了非常大的轰动。但是经过时间的发酵和沉淀，流传到今天的反倒是专辑当中的非主打，比如这一首《读你》。 此君可待，这是蔡琴的歌唱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，因为她诞生了很多能够传到现在的歌，而且专辑的封面也非常的有意境。蔡琴站在窗边遥望着远方，斜斜的阳光不经意地照进窗子里，仿佛契合了这张专辑的名字《此情可待》。那张老旧的封面上还印着这样的一行字，说最美的女人唱出了温柔的滋味。蔡琴最美的无疑是她的歌声，这是出自李宗盛手笔的一首歌《油麻菜籽》。 思念刻在江河湾，如果